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向朝鲜半岛水域投入核航母打击群一事10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据悉，美国向朝鲜半岛水域紧急投入了考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美国这次重又向朝鲜半岛水域投入了考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这就说明美国对朝鲜冒险的侵略活动已进入严重的实践阶段。如果美国胆敢大谈什么先发制人攻击、消除首脑部等做出军事选择，那么我国将欣然应付美国所愿意的任何方式。当前的严重形势再一次证明，我国千方百计地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攻击能力是多么正确的。特朗普政府叫嚣靠实力的和平，接连向朝鲜半岛投入战略打击手段等，胆敢要把我国怎么样，但我国对此毫不畏惧。我国白头山革命强军拥有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将绝不错过机会实施正义的核打击，彻底消灭可恶的侵略集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国并不祈求和平，并将以超强硬来对付触犯我国的敌人，靠强大的实力保卫自己，坚持走我们要走的路。我国将让美国对其蛮横无理的行为所会导致的破产性后果负起全部责任。